匈牙利舞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浪漫客厅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ne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e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交易，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e。 要要要！到了北京时间的22: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频率当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准时锁定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我的朋友，周日快乐！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直播间向全球的粉丝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问声周日好。哎呀，这我们的节目呢，现在只在这个周末的黄金档、周末的限量收听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来呈现。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呢，在平日工作日里面啊，不要呢太想念我们呢，在周六周日的晚上，可以抓住一下周末的快乐的尾巴 ，happy 的尾巴。现在呢已经是周日了，那明天呢，是不是做好了全新的迎接工作日的准备了呢？在临睡觉之前，哎，是不是很多同学最近呢不打算睡太早啊？赶上很多有趣的 party 要来了。今天晚上如果呢有想特别听到的音乐歌曲，最近呢喜欢的调调，都可以呢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来点播一下。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麦同学，麦克风的麦，麦同学就是你的同学啊，可以在微信 ID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搜索麦家族全拼。You can call me monster。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你带领我一切在我心，我的爱也让你这边，越在深刻欢迎我进。

thing. You a pretty little lady, and my baby makes me go down, down. And my baby makes me go down, down. Hey, my baby make me go down, down. My baby make me go down, diddy, down, down, down. Hey, my baby make me go down, down. Hey, my baby make me go down, down. Skibidi bidi bop bop. My baby make me go down, down. Hey, my baby make me go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周日晚上十点在2018年呢10月28号的星期天的晚上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在麦家族麦 home 新浪微博打卡贴当中的沙发夺霸主是雪杠铃儿哎呀很多同学很羡慕你啊这个二楼哭的泣不成声的新岛同学啊也是呢受到了一个这个好朋友的安慰啊有楼就不错了二楼归你了在火车上收听节目的他也是第一次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呢来收听我们的电台感觉很特别很想点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送给自己呢第一次在火车上收听麦麦的节目一个注定不一样的夜晚哈孤独而来报道中以及旧梦挣扎他说麦同学你好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因为呢不确定喜欢你哪一点所以呢喜欢你一切及其他为你写诗这首歌里面其实在唱到的是说年轻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冲动很多的自己觉得过了很多年之后想想看很幼稚的举动包含了为一个人写诗 10月18我生日这一天蜡烛熄灭后浮现你的脸你说祝我生日快乐但还有话挂在嘴边你说你身边多一个他之后伤人的话你不想讲你说你会怀念或纪念谢谢你我该说声感谢我不屑纪念这一天我们分含着抱歉我后来发现你的侧脸只是我脑子里面的一点残缺一点残缺再快跟不上你的嘴分开我骗了谁想擦掉你的脸擦不掉痛却更明显你说你说的太 发现我不是这一世唱阿杜唱到沙哑美丽飞鱼精一家人最爱听我可以做你的点唱机只是希望你说一句 I believe 只想告诉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用我的声音一首歌只是希望你 受了贪念的无可奈何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直播中，问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周日的晚上是不是可以在电台当中放下自己的身心，可以好好的来放松放松，听听歌，聊聊天。生活里面我们总需要呢遇到这个懂你的人哈，多多的遇到这样的朋友。比如说这明天呢上班之后会不会遇到他， 夜场空景，群聚中默剧梦太起，心碎的三 D 眼睛变黑白电影，黑白钢琴变奏主题曲，失去你 歌曲《领航新征程》，王晓领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

俊杰背对背拥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周日版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首 Live 的版本。 在北京，在北京，在空中，在空中。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 ，DJ 麦麦麦同学。 青春有你 ，On my mind。 I'm feeling sexy and free。 Jesse J。 Like glitter's raining on me。You're like the shot of pure gold。I think I'm about to explode。I can taste the tension like a cloud of smoke in the air。Now I'm breathing like I'm running 'cause you're taking me there。Don't you know？ You spin me out of control。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Damn this love.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等候通知。 旅行的路上，或是呢让自己在房间里面，在车里面，在床上来自头脑之间的旅行，也会有很多很多奇妙的瞬间，对不对？旅行的美好意义有太多了，就像是呢两个人相处之间的恋爱的状态。当我想为你变成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如果我变得更好，你会很开心；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也会获得对方对你说你已经很棒了，没关系。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我希望收听节目的你可以活出最最精彩的自己，从明天周一开始，我也希望你可以见识到在整个一周当中令你惊奇惊喜的事情，我也希望你可以体验到从所未有的情感，遇到一些想法不同的有趣的朋友。线上线下跟我联系的方式很简单，除了在电台当中每个周末的相会之外，可以在新浪微博 say hi at 麦同学。 说那句再见，你的脸当 天大麦克风。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22:54，就是不想睡。

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他到来，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一首老歌来自田震的《野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节目当中送给大家。 有水梦和空气代替沉默，唱耳语唱给你听我的幽默，青春已没人留，而我还不想走。 你是年少的欢喜， 你的故事仿佛就是一段漂泊，你的眉头凭空多了一道伤忧，青春刻上了锁，我跟在你身后。而我明白你是我年少最大的欢喜，少年只有你，任你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爱怎么做怎么演，任何沉默都没有错。而我明白你是我年少最大的叹息，我最叹息的少年只有你，任你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爱怎么做怎么演，任何沉默都没有错。 而我还不想走。 这首歌也是最近刚刚听到的一首非常带有少年气息、年少气息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你是年少的欢喜》，你是年少的欢喜，没错，就是你。倒过来读的话，就是喜欢的少年是你，怎样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你是年少的欢喜，你也是年少最大的叹息，好像唱到了很多很多年少时候的每一个曾经做过的梦，曾经经历过的那一个与他一簇花火，许他一生灿烂的时光。有些人听到这样的歌曲呢会很欢喜啊，有些人呢会想到一些曾经的往事，然后呢淡淡的哀愁。当然希望呢每一次你可以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至少说在那一个阶段可以带给你的是美好的回忆。遇到的那种人，有这种少年气的人哈，这少年不光是说这歌里面讲的是真正的少年，而是说比如说到了这个二十五六岁、三十四八岁，什么叫三十四八岁，依旧保持着这种少年的这种意气风发啊。那种看春风不喜，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哦，满身充满了这个少年气息。你像我这个我叫麦麦嘛啊，我的名字呢在这个电台里面呢叫麦同学，已经叫了十多年啊，从入行开始呢就叫麦同学，我这个名字还算是有少年气，对不对？好了，也就剩名字有少年气了，是不是？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片特别美好的音乐天空在这里为大家建设。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打卡点歌贴，每一次直播之前呢都会上线。感谢一直呢在为我们麦家族不断建设和贡献的网络上的小伙伴们，谢谢大家。时间来到了23:12，在这个时段我们再来听一首有一点点可以入眠的催梦歌，一切一切回到简单，可以获得的不光是简单带来的幸福感，还有刚刚讲的少年气息，年少时候的轻松。愿你今天晚上可以好梦，愿你在明天星期一工作日忙碌的第一天可以简简单单的应付所有的工作。 季节已经走到微凉秋天，思念却停格在你离开当时画面，我有太多对白想要重关于后悔，约好了要往梦想去追，才发现我们离从前越来越远，很悲哀，许多事情闪过一回才会开始了解， 不见得。 简单，分享一碗热汤，小小幸福心也温暖。回到简单并不简单，当习惯越得亮，再也看不见星光。回到简单，只要简单， 边，什么时候和断片，也许需要个理由，需要个理由给我，什么姑娘忍两年，什么人会不掉泪，也许无畏只用笑颜过完今天。是否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压住心的畏惧，让心的畏惧给我。你说不爱我， 早说过， 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给我走，就很美，一直开心不会累。 哎，你的酒还是没有喝够，麦克风太不离手，别装作什么都听不懂，不要再找理由，你现在就给我走。 你我才贵重， 给你 微笑麦克风，还有说一个借口，说一个借口给我，整个的字不懂。 继奶爸孙伯伦的这首《给我走》，有趣的概念，而且呢也唱到了很多人在感情里面的一种这个小小的态度和强势的感觉啊、哦、两个人实在聊不下去的时候，你给我走。以前会觉得自己呢是靠意志支持才这个一直往前哈、啊、好好过活的这个人们呢，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在生活里面都变成说没有意志好像也可以一直呢活得很好、哦，给自己了很多很多的借口，我是说在感情世界里面但是不能放弃啊。人都说转角遇到爱哈、可能还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转角在等你。麦麦的周末月现场，夜夜夜夜，晚上的时候可以让一切都静下来，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 在巷口那间28号的房间，我对窗瞭望，就是一片海岸线。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亚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d，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架。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d。 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 万岁万万岁，好朋友的欢唱曲。用季节来形容呢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提醒大家哦，在天气越来越凉的时刻呢，听一些暖心的歌曲的确可以呢帮你啊增加这个暖暖的感觉。但是呢出门的时候一定啊，尤其是最近在北京明天后天上班的朋友，

它可以品尝你倒的牛奶，而且还在你手心淘气。 每次让它开始我就 你挡住， 抱紧它是动作多亲密，都会让我感到有一丝小小的妒忌。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正在直播中。作曲家， 把歌词写得肉麻，怕浮夸。Sorry， 对此爱七八十年代，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的九点钟继续回归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我是麦同学，祝大家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好梦哦。 天哪，麦克风， I'll take off like the veil and give you the touch I'm missing. Yeah.